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看见三人走出，连兰青轻舒口气，站起了身。他向莫天摇行了一礼。 陛下， 连兰青，朕受制于人，从现在起，朕赐你调令城内军队以及营救之权，必要之时可以不用顾及朕的性命。 是，臣遵命。 哼，想不到太子殿下如此能屈能伸，为达目的竟不惜向连某这个敌国臣子卑躬屈膝委屈示好。为了今日之计，殿下用心良苦，瞒天过海，真是好心计好手段啊。 比不得连将军用施老将军的骸骨引孤回城的高义，北秦破城屠民誓师之恩，孤必不敢忘，他日必将加倍奉还于将军。 漫天火光下，寒夜的目光清冷而睥睨，对着围住他的连兰青和数千铁甲军如是开口，格内格外都因这分外冰冷的目光和话语而心底一寒。未来大晋帝君的绝杀之言绝对重若泰山，言出必践。连兰青负于身后的手猛地一握，又缓缓松开。 不愧是世元老用心教导，拿命来尽忠的大晋太子，得此一言，世元朗泉下有知，也算能瞑目了。 弟子元扫了寒夜一眼，眼底微弱的情绪一闪而过后只剩淡漠。他从不怀疑寒夜尊师重道，可却再也不敢忘了他的忠君爱国和野心。 殿下好气魄，身陷我大军围诛也敢说出此等狂言。好，殿下今日如能逃脱，他日连某恭候陛下复仇之师。 连兰青转头望向弟子元的方向，狭长的凤眼微扬，突然开口： 如果连某猜得不错，阁下应该是那位名震天下的前大晋太子妃，如今的晋安侯君吧？ 晋南弟子元。 弟子元朝连兰青颔首，只淡淡回了这么一句，既不应连兰青前大晋太子妃称号的挑衅，也未应嘉宁帝所赐的晋安侯君之位。莫天听见此话，神情一松，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朝寒夜看去。寒夜神情未变，瞳中却浮过一抹极淡的异色，又转瞬不见。连兰青若有所思地看向弟子元，恍然大悟般开口： 瞧我这记性，帝家主见谅。连某这一年征战沙场，身有旧疾，脑子犯了糊涂，有些事儿一时没记起来。哎呀，连某只记得大晋的皇帝陛下让帝家主承袭了晋安侯位，倒忘了帝家一门百多口人命和那八万帝家军是死在大晋惠德太后手上。哎呀，只是连某实在想不通，帝家坐拥晋南数城，帝家主雄才伟略，振臂一呼便可自立为王，何必为了灭门仇人卖命呢？若三国大战后大晋皇帝效仿其母过河拆桥，帝家主岂不是落得个和令尊一样的下场？ 一年内，连兰青在北秦朝堂连月数级，于武将中只位于鲜于焕之下，除无可撼动的军功外，其心智权谋之术亦不可小觑。他三两句话便将韩帝两家血淋淋的嫌隙和血仇摆在了台面上。韩烨当即神色更沉，眼底的冰霜之意让院内的温度都冷了几分。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强，就连一向沉稳的莫天在为自家狡猾的心腹大将赞了句好后，也忍不住朝弟子元瞧去。 几万条人命堆积起来的两家仇怨， 帝子元怎么会甘心为了韩家皇朝在漠北边境里出生入死，毫无怨言？ 梧桐阁内一时安静下来，帝子元眼底有一瞬间的恍神，他突然想起父亲生辰那年，他从千里之外的京城赶回晋南时，枫叶燃遍的九华山上，晋安侯立在山巅对他说的话： 君重不如国，国重不如民，子元，这句话你当谨记。 十几年过去，这句晋安侯留下的遗言，帝子元从不曾忘。 当年种种是非，孰对孰错，韩帝两家恩怨几何，我帝家自有决断，还轮不到你来智慧。君重不如国，国重不如民，帝家庇佑的是整个大晋，我帝子元保护的也不是韩家，而是在我身后这方国土上的大晋百姓。昨日你屠我同胞，破我城池，今日你就是我帝子元必诛之人。连兰卿，我大晋的国事连北秦王都无资格插手，遑论于你。 我没有忘记家仇，却永远不会将氏族权谋之争置于国家百姓之上。 谁都没有想到帝子元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偏偏他说出来却仿佛生而为此，一生贱懦。帝子元的回答让寒夜紧绷的身体一点点放松下来。莫天诧异的目光落在帝子元身上，重新审视起眼前这名女子。从今以后，帝子元与她已不再是敌国属臣如此简单。她有着不逊于一国皇帝的胸襟和智慧。莫天怎么都没料到，那个有着大宗师实力却龟缩在晋南一隅的前帝家家主帝圣天，居然花十年时间造就了一个帝王之才。帝家有此二人在，必能复起。梧桐阁院落里静默半晌，连兰青收了脸上的挑衅嘲讽，略带怅然笑道： 哼，侯君好气魄，连某的小伎俩看来是入不得侯君之眼。 他此时已知帝子元心智之间远胜常人，寻常的挑拨离间在帝子元身上没有半点作用，反而会落一个自讨没趣的下场。不过连兰青是何等心性，他脸上不见半分尴尬，朝帝子元拱手道： 可惜连某和侯君各为阵营，连某虽仰慕侯君高义，今日也要留下侯君和殿下，请两位去我北秦王宫做客。 随着连兰青话音落地，四周院墙上身负羽箭的铁甲军跃起，他们手握长弓，齐齐将森冷的箭矢对准了寒夜和帝子元。前路被封，空中被围，任谁看来寒夜和帝子元都已是瓮中之鳖，只能任人鱼肉。 连将军，别忘了，莫天陛下的性命也在孤的手中。 寒夜向前一步，抵在莫天腰间的匕首更近一寸，他所站的位置不偏不倚，正好将帝子元护于箭矢所射的死角中。帝子元瞳中极快地闪过一抹情绪，又归于沉静，但到底眼底的玉色淡了些许。 哼，若不是顾及我王安危，这些利箭早已射在殿下和晋安侯君的身上了。大晋失了统帅，边关守不过三个月，这场仗打下去我不会输，又何须一个活着的殿下和贵国皇帝谈判？ 寒夜只要被留在军县城里，是死是活对连兰青而言根本就不重要。 若是殿下审时度势放了我王，连某保证不伤殿下和侯君的性命，还奉两位为上宾。殿下是大晋正统的继承人，贵国皇帝必会不计代价救您回朝，殿下何必争一时意气，毁了将来君临天下的机会呢？ 好一个舌灿莲花的连将军，孤不过太子之位，朝堂有天子，边关有守将，就算孤死在军县城，大晋也不会乱。不过若是莫天陛下死在军县城里头，怕是北秦国内再无宁日，将军能否继续领兵都是未知之数，又如何赢这场战争？有莫天陛下相陪，孤就算埋骨军县城又有何妨？ 连兰青被反将一军，凤眼微眯，挥了挥手，他身后的铁甲军让出一条路来。 走！ 一个身着布衣的老汉被侍卫用刀架着踉跄走出，这人头发花白，满是皱纹，老朽的眼底带着一丝寻常百姓没有的坚毅。他看见韩烨，眼眶一红，本来执拗又沉默的神情一变，顿时激动起来。但他口不能言，努力昂着被铜领刀压着的脖子看着韩烨，胡乱地用手比划，看上去狼狈又心酸。见老人这副模样，韩烨脸上的冷静裂开，神色明显有了怒意。 这是师父的老仆人，听说殿下曾在君县城驻守过三年，想必还记得此人吧？ 李叔。 李忠懂唇语，看见韩烨唤他，敛了激动的情绪。执拗的老人默默跪在地上，向后缩了缩，极恐自己会成为韩烨的掣肘。 一介老仆，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损将军分毫，想不到也会成为连将军用来威胁孤的筹码。 施老元帅曾经最信赖的近身侍卫，当年勇冠三军的先锋，即便是老了，本将也轻视不得。如没有这位潜伏在府内，殿下又怎会对将军府内的步兵了如指掌，提早知晓施元帅骸骨早埋于园林之中？ 当年李忠追随施元朗征战天下，为施家军里最悍勇的先锋，以他的军功，封将亦有可能。只可惜一次追敌途中，他遭受埋伏，被敌军重伤头部，虽捡回了一条命，却再也口不能言，耳不能听。施元朗有心送他回乡颐养，却被他拒绝，他执意留在施家。自此以后，当年的先锋李忠成了施家的中仆李叔，一晃就是25年。施元朗早已将师父的暗桩交给李忠掌管，在外人看来，李忠不过是施家伙房里一个不起眼的聋哑老头，没有半分威胁。 这些年知晓李忠身份的不过几人，连兰青又是如何得知？ 若不是笃定李忠的身份不会被人知悉，他绝不会让这个在施家尽了一辈子忠的长者做接应如此危险的事。李忠在看见连兰青说出这番话后，脸上同样露出了犹疑之色，他紧紧盯着连兰青，陷入了沉思。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